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花阿笋哥坐翻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讲一集嫌人欢己，咁啊个个都系咁噶啦，嫌人欢己。但系就我自己有个检讨嘅，我唔知道有啲人有冇啊，我同笋哥系有检讨，即系自己不断去反省嘅一个人嚟嘅。咁啊，点解我想讲一集咁呢？话说又睇下呢个求爱大作战啦、 啊 okay. 求爱大作战咧，嗰条女就问条仔。喂，你覺得一路向西嗰啲人咁點搞呢？即係有咩意見？佢係咩一路向西？佢話你能唔能夠即係男人去大陸叫雞？你覺得點睇呢？你有冇去叫過雞呢？咁嗰條仔就我可唔可以選擇唔答呢個問題？佢話我就忍受唔到啦。好老實講一句，一個正常嘅男性，你生活到一個三十幾四十歲，你唔去嫖妓，你冇女朋友，我唔知道你點樣解決性生活。即係你話啊，我用呢、這個我識得有個人佢咁講噶，我用呢個夢為解決性生活。咁你不如咁講啦，我肚餓嘅時候用呢個香燭解決一個肚餓。屌你老母閪！你諗啲嘢或者講啲嘢合乎常理先得㗎，你唔好為咗取悦某一撮人，去到講一啲唔撚合乎常理嘅嘢。第一，第二樣嘢就係、是、你一個女仔，你唔係一個即係點解嗰啲女咁撚？即係咁撚靚女都溝唔都冇男朋友嘅原因就係咁。你問一啲問題根本上似撚線，有一個話做咩石油貿易，佢介紹自己話我做啲上游開發，我做下游開發啦，屌你上游開發你老母快啦，唔知乜撚嘢嚟。 不過其實坦白講呢、這個節目，你睇下佢安排到差唔多，好似十一點之後先播， 啊 十一點後播，定係十點半咁樣？ 十點半。 呢、这個 十點鐘好似 佢呢個節目，佢呢個節目咧，其實係將即係其實都係你見到啲人講嘢咧，個、啊、目標都係挖眾取寵啊！ 啱啱啱！ 你諗下我係咪叫雞？即係我嘅私人嘅性生活，點、啊、解性生活叫私人生活，食飯又唔叫私生活咧？ 啊！ 因為性生活啊，真係對於一個個人嚟講，佢係相對地相對佢係私人一啲。 啱啱啱！即係你唔會喺餐廳做性行為噶嘛？ 我唔會，啊、我唔會去同大家討論，係咯，即 係你唔會去大快活屌閪噶嘛？你話屌閪去大快活啦咁樣，你唔會咁做。 即 係 話我唔會喺電視機度、啊，喂，你有冇拗袋啊？即係或者即係喂，你平時會唔會拗下塊 gap 噶咁樣？即係有啲咧行為咧， 唔係你唔會用咩衞生巾嘛？你喂你姨媽到嘅時候用咩牌子衞生巾啊？咁 即係就算啊呢啲問題啊，譬如話我問你，喂，咁你會唔會拗陰囊啊？即係我用一個正常嘅字問你都話。呢件事咧，你第一、啊、你覺得無關文字，即係同我題目冇關係啊！我拗唔拗袋關撚事咩？考得又冇撚嘅。第二，我拗袋啊呢件事係我自己嘅一個私人生活嚇、 啊， 而未到你去干涉咯嚇、 啊。 我就你但係發現咧，佢係將一啲人即係個人嘅私生活、啊、放喺一個公眾嘅場面裏邊啊， 被批評嘅 係啦。喂，嗰、個人話俾你聽話，我唔叫雞。其實佢可能講句大話就好咁輕易嘅啫、 啊， 但係唔知點解咧，可能咧導演有安排啦，咁、 啊、 咧就要答，即係要講嗰啲唔知啊冇 啊，即係用一啲含糊嘅字眼咧、啊、去取悦觀眾啊，咁、 啊、 你做觀眾嘅時候，啲師奶話：屌條撚樣肯定有叫雞啦，人啊梗係諗衰嘢啦嘛，所以咧我覺得呢、這個節目咧本質上咧將啲咁私密嘅。你譬如話你睇大陸咁啊，雖然大陸呢啲節目真係多到， 係、哦、啊，大陸有啊，成日都有啲配對節目。 係啊，即係咧，佢起碼都唔會問啊呢、這個男仔，喂你條撚長唔長，插得我咁唔夠舒服啊咁樣，即係啲咁私人嘅嘢咧，其實唔會問嘅、 啊。 即係我會覺得可能去到大陸問呢啲問題，可能已經係多餘啦。 低能、啊，佢懷疑你嘅智商啊！ 所以 你一問嘅時候，佢咦呢個係咪低能咧？問嗰、那個。 所以呢個問題，佢、除咗係一個錯嘅問題，係一個差嘅問題之外咧，仲、咧反映咗咧個節目去製作呢個節目嘅人個眼個眼光係好狹窄啦。係啊，即係而呢個答案咧，我相信亦都係度身訂造嘅。 啱。 其實佢你問我問任何一個正常人，譬如話。如果有人即係有生個疱疹、 啊， 你帶你逐個男人訪問，佢有冇生個疱疹？冇、 啊， 有冇生個疱疹？冇， 有，因為嗱疱疹好多型嘅，阿寶寶龍成日生噶。 嗯，唔係，即係咧， 佢捉嘴嗰啲， 即係當然係有惡意嗰種啦，即係喺條惡意問， 性病嗰啲， 即係有個惡意問題，就算你有嘅、 啊， 你亦都冇必要話俾你聽，係咪先？即係有啲嘢，譬如話，等同問，喂，你有冇錢啊？有。 但我唔会话你听噶嘛。 如果你问我有冇性病，有啊！哇，屌你收上顶嗰啲椰菜花，屌你个閪，成个身都系椰菜花。 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就会睇到呢、這个节目系 不过你讲起俾我讲一阵先，椰菜花，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好伟大嘅人，我自己觉得啊，佢满手都系椰菜花。佢系前屯门医院嘅骨科主任，而家冇做啦。佢好高大嘅，个样唔讨好嘅，即系成个嗰啲复活岛嘅人个样子，真噶。佢点解我讲佢伟大呢？佢成手都系椰菜花，真系成手都系。点解嘅咧？原因就系你做骨科嘅时候，好多时候你检查病人冇得戴手套，但系一啲嘅油啊，佢可能喺呢啲时间就入侵咗你。咁佢冇办法，你电极都有嘅，只手嗰度，佢成手都系。咁呢个系佢医护界，即系喺医护上面佢一个嘅疤痕。但系我睇喺上面佢好靓，原因点解？佢连洗手嘅时间都冇，就可能要做第二啲嘢。 嗯， 即系佢自己是一个烙印啦吓，但系即系我睇佢只手就好靓咯。佢只手靓嘅原因唔系因为佢即系搽好多 hand cream， 系因为佢嗰种嘅疤痕，即系嗰种嘅伤痕，令到你觉得佢只手好靓。啊 ，OK， 讲完。 其实不过人啊，梗系有唔同嘅标准 啊， 即系去对自己系宽松啲，对人哋系紧，即系会 紧一啲， 要求高 啲。我最讨厌就是另外那个女仔就问那个男仔，他说喂你讲过最大的大话是什么？你问得出这句，你是不是真的没有讲过大话呢？第一。第二样东西，为什么你对人那个规范这么大，同埋为什么你是眼中你看人是要人哋要怎么对你是一个我舉個實際的例子，因為啱啱先我睇到一段 SMS， 一段人哋 send 俾我嘅信息。個女仔話：愛情係打不走，鬧不去。仲有就係乜鬼嘢？打不走，鬧不去，激不退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啦。你點解用一啲咁嘅行為去傷害對方？我點解要成日要鬧你先？啱啱先？你係咪揾我嚟發泄咧？第一，第二樣嘢點解你要激我？啱啱先？但有好多女仔就係話：嗱，我激你，你唔准走啊！我鬧你，你亦都要對我好。咁點解你要做呢啲行為呢？嗱，有好多人都會係咁嘅，即係覺得我做任何嘢傷害你都好，你一定要好好咁對我。唔知係咪而家新一輩嘅年青人俾工人湊大得好緊要？你鬧工人，工人都會即係對你如常㗎，啱唔啱先？因為佢打工㗎啫嘛，係咪啊？佢唔通鬧翻你咩？佢冇家教俾你㗎。但你以前試下鬧阿爸阿媽，兜巴冚過嚟啦。 同埋我諗到一樣嘢咧，如果呢個節目咧，可能早都唔使好多，早十年啦。 啊， 即係講緊係我後生個年代。啊，可能咧啲人會問個問題咧，就會問 冇家教嗰樣。 唔係，可能個題目咧就會問啊，你中意睇咩電視節目？ 啊， 再做多十年咧，可能啲人會問啊，你中意聽咩音樂？或者聽咩電台節目咁樣？即系咧，你其實係問咩問題呢？其實係咪可以反映緊咧？其實呢個社會咧嘅水平係降低緊。 係。 譬如話咧，可能係 再早啲你睇緊咩書， 或者你中意邊個詩人？ 係啊，或者再早啲你中意咩電影？ 其實我係想知道你啲好嘅嘢，你明唔明？即係但係佢而家咧個問法係，我想知道你啲衰嘅嘢。 啱。證明而家人單薄咗啦。你而家問啲僆仔啊，我試過問啲僆仔。喂，你聽開啲咩歌啊？嗱，我而家十個僆仔有十一個都唔買唱碟㗎，因為而家啲唱碟唔值得買嘛。第一，第二樣嘢，上網 download 咁流行，佢逐首歌 download 嘅啫嘛。即係而家唱碟鋪已經面臨一個咁嘅境地，所以執得就執啦，亞馬遜執 ，HMV 執，即係大嘅咩嗰間叫乜 record 啊，又執。原因就係你面臨一個咁嘅境地嘅時候，人會變得單薄咗。以前我買唱碟嘅時候，我可能附帶，我鍾意聽呢首歌都要附帶買13首歌吓。咁嗰13首歌裏面有啲係真係好嘅音樂嚟。你可能聽聽下都係喎，耳濡目染之下，你買咗一首歌，你聽咗13首歌，你嘅音樂趣味都豐富咗啲。以前啲人，我要睇某一篇文章，我可能要買一本書。咁或者我要去抄一啲文章嘅時候，我可能要抄幾本書。咁 焗住我要睇多幾本，或者係嗰個娛樂就係我係睇書。而家唔係可以斷章取義噶嘛，上網即係你照嗰篇嘢，你咪淨係揾嗰篇嘢咯。咁嘅時候令到人單薄咗，電影啲人睇少咗，原因就係我唔想花咁多時間或者花咁多精力去到睇一啲咁無謂嘅資訊。我而家嘅資訊就係你睇下 YouTube 都係一條片長嘅，即刻俾人 delete 㗎啦。我睇嘅嘢就係20秒裏面或者30秒裏面可以刺激到我觀能嘅嘢。而家啲人就係咁單薄，講嘅說話就係我要一個 punch 笑話，即刻要笑，即係已經冇咗一種嘅涵養，冇咗一種內涵，所以問嘅問題亦都好撚戇鳩。 係，同埋留意咧，佢哋之間嘅關係咧，譬如話咧，如果我有人咁樣問我咧，我會了解呢個人對我係有惡意。 唉，當然啦，當然。 係，我已經覺得係唔會再去，啊、即係我覺得唔值得我回應你啦，係咪？即係除非你俾好大著數我啫。其實你譬如話，有時反映建功咧，我聽我一啲前輩講啦，即係講緊而家50幾歲，以前做過新地高層嘅、 啊， 即係講緊係同啲大財團一起開會嗰啲人嚟嘅。佢、 啊、 話以前我哋建功一見到大家揸手，哈哈哈，原來大家都係澳洲幫，哈哈哈哈咁樣，咁、就搞掂咗㗎啦。即係咧唔會好似話後來到佢公司嗰啲 system 咧係recruit 可能20-30人翻嚟。跟住然後咪 second in，、然後咧等佢哋大家參加一個辯論比賽，係 啊係啊係啊，而家係咁噶， 打餐死嘅，最尾請一個，即係兩個請一個咁樣，之後咧玩好多呢啲咁嘅嘢咧，係令到你喺個過程裏邊咧，即係受到迎頭痛擊 啊，係啊係啊， 或者咧有啲人咧問問題嘅方式咧，其實都係令到你唔安樂嘅， 侮辱緊你啊個問題方式係， 我做咩要請你？ 啊啱啊啱啊！ 我做咩睬你？屌、你登报纸啊嘛！ 啊， 系啊，你唔请我，好捻多人见啊！如果人才稀少嘅年代，吓、即系你问呢个问题嘅时候，讲真，你就系一个，即系你系羞耻啊！其实你值得，即系你丑怪啊！即系，系啊，即系你知唔知你即系唔识尊重人到去一个咩嘅地步？但系去到而家，即系人浮于事啦，即系周围都系即係好多人，但係工作好少，而社會資源好少嘅時候咧，啲人變得價值好低。大家咧就係用一啲我而家揸住啲好有價值嘅嘢，你過嚟搶啦，你過嚟搶，我就要睇你搶嘅過程。 啱。 所以人嘅道德低落係冇辦法嘅。即係佢如果佢喺呢個競爭裏面佢成功咗，佢最尾又會用呢個方法去對待人。 我覺得係我哋個社會。個競爭係多，但係我哋嘅涵養或者我哋嘅修為唔能夠咁肉酸。反映喺建功裏邊呢個係好現實嘅，因為我聽過好多啊，你講上述建功嗰啲肉酸嘢。第二樣嘢我自己講，即係我自己體會嘅就係、喺男女關係上邊都搞到咁肉酸嘅，就真係好難睇嗱。在個市場上面你是一個靚女，你話你有錢，但是你用啲咁肉酸的方法去到抬高了自己咩？我覺得你反而仲俾人睇低一線，或者係踩到好肉酸，即係俾人個印象就係、哇，真係核突得好緊要，等於你攞張花紙包住一罐南罐曲奇，裏面全部係裝一啲爛屎嘅嘢去送俾人一樣。即係你嘅內涵係完全唔要得嘅，即係我都見有啲女醫生個樣好靚女，哇！一開口講嘢真係，佢係醫生讀好多書，但係有知識就冇教養，即係有受過高深教育，但係冇教養。香港好多呢啲人㗎，年中年尾好撚多嗰啲撲街衰非禮啊，揭起人哋條裙啊，都係受過好高嘅知識㗎，但係佢冇教養啊。 所以咧，其實人咧係一種。會覆灼的動物嚟嘅，即係你一定係譬如話咧，你有時去問人哋咧，啊點解你會咁樣做啊？點解你會咁樣去睇呢件事啊？因為 A B C D E F G，所以我咧就 H I J K L M M O B Q， 係因為有人對我唔好，所以我要對人唔好。即係其實佢中間係冇一個直接關係嘅。點解人哋對你唔好，你啊要將佢對人唔好咧？咁但係係一種，因為我以前俾人哋咁樣對待。媳妇熬成婆啦， 咩噶？ 即系你做媳妇嘅时候，俾个家婆成日鞭挞你，到你做家婆嘅时候， 你又會咁樣對媳婦啦。 嗱，呢啲咪肉撚酸咯，即係。 但係呢個係人類嘅通病嚟嘅，我相信係。 我成日提醒自己嘅呢樣嘢，你啱啱提醒咗我，點解我同寶寶龍嘅關係可以維持得咁緊密？嗱，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咁做啊嚇。我對呢樣嘢守得好嚴謹嘅，因為我媽咪當年即係受我家婆，即係受我阿爸家婆氣咧，就受好多。咁所以咧，我咧就做一樣嘢就係、是、阿寶寶龍。我同寶寶龍結婚咁耐，我哋兩家人未見過嘅， mm-hmm. 真係未見過嘅， mm-hmm. 即係到阿寶寶龍阿爸過咗身啦，我屋企人都冇人去過佢嘅喪禮，即係除咗我，我哋兩家人亦都冇坐過飲埋一餐茶。點解？就係、是、因為我唔希望我哋兩個家庭嘅事牽涉入我哋兩個家族嘅事裏邊， mm-hmm. 我哋兩個人嘅事就兩個人嘅事，唔係兩個家庭嘅事。阿寶寶龍亦都成日問我使唔使同你媽咪講聲新年快樂，或者同你阿媽飲餐茶。我話唔需要，呢個係我媽咪。但係你都要遵守一個原則，嗰個係你媽咪。如果你叫我同你媽咪飲餐茶，除非我心情好好，或者我好想同佢去。如果唔係，你唔使旨意。咁阿寶寶龍成日就係埋怨呢樣嘢，但係我又覺得我做呢樣嘢做得幾好，因為第一佢唔使受我阿媽氣。嗱，任何人都一定有脾氣。即係如果你老婆受啊氣，我諗你都唔好受啊。第一，第二樣嘢，你嘅面去邊啊？你係保護家庭嘅一個支柱嚟㗎，男性，我自己覺得嚇，動物界都係一樣啦，保護家庭嘅支柱，你連自己嘅支柱都保唔住， 嗯， 即係俾阿媽入侵去到搞你老婆，咁你仲話你係一個即係點樣 strong 嘅男人？我覺得嘥撚氣啦。咁所以阿寶寶龍同我阿媽食飯手，即係我哋結婚十幾年，我諗唔超過五次。真係唔超過五次，坐低一齊食飯，冇五次咁多添。大家冇嘢講嘅，即係好好禮貌、好 general 嘅，笑得啊係啊，係、啊、食飯啦，新抱仔係啦係啦，我、啊、拜拜咁嗰啲，冇深入嘢講嘅。大家唔會講任何深入嘢，因為我唔需要，亦都唔想。我哋兩個人嘅關係有咁多嘅雜質， 咁都係好嘅。 我唔知你守得穩唔穩啊呢樣嘢。 我冇乜特別守嘅喎，要食埋佢咯。食完之咪走咯。 但係你老婆會唔會去你屋企食嘢？ 咁唔夠啦、啊。我哋關係嘅家庭關係又唔算太差嘅。 哦，因為我特登造成呢、這個現象嘅，就係、是、我要去保護一個人，保護一個人就要貼貼切切。咩叫保護？就係、是、你可能將佢塞落一個樽裏邊吸爆個蓋。 嗯、 但係你話呢個保護係好定唔好咧？好難講。佢可能接觸唔到出邊嘅空氣，哦、但係你真係完完全全保護到一個人。咁講翻嚴人寬己嚇。呢、這個女仔成日講一樣嘢，就係話啊，你咁樣做就唔得，我咁樣做就得。嗱，譬如佢成日都講一樣嘢啦，你會唔會對我忠心啊？或者係你如果遇到一個女人，你結咗婚之後，那個女人咧，如果同你又好傾得埋，又即係有啲吸引力嘅，你會唔會離婚同？即係同我離婚，同個女人一齊，那個男人係咁答佢：，呢啲啊只可以成為蘇眉。我心諗 咩叫蘇眉啊？ 蘇啊 ，S O， 即係 哦蘇啊， 思想嘅 靈魂伴侶， 靈魂伴侶。我心諗朋友就朋友，炮友就炮友咯。屌你老母，蘇咩眉啊？你有關係，你要曖昧，話俾人聽咯，啱啱先？你要同人。是朋友就是朋友，是炮友就是炮友，是这个我觉得即是成年人的关系很简单，一是就朋友，一不是的就是那些炮友，再不是的就是即是很简单的夫妻关系，即是没有一些古灵精怪的，你见我和阿妹啊，我和阿大提琴那些朋友就是朋友，就是这么简单。我同媽咪嗰啲炮友咪炮友咯，係咁簡單。 嗯、 即係你唔需要又營造一啲啊呢、這個係我蘇眉啊老婆呢、這個乜乜乜。 蘇眉我以為係嗰條魚係蘇眉。 蘇眉都幾好食㗎真係，我食過蘇眉幾好食，真係唔錯啊，真係幾好食。即係你唔需要營造呢啲咁嘅氣氛，或者俾一啲咁嘅藉口自己啊。等於我即係個女性，如果話啊有一個男性朋友係咁。你要越鬼，你咪趁後生越多啲鬼咯。你年紀大咗，冇人肯同你越鬼啦，啱唔啱先？ 不過有 我阿媽嗰日先講，佢話：哎呀，我個男朋友想大陸都唔知係咪傳咩性病俾我啊！我而家爭到佢死又咧，我阿媽， 你咁嘅年紀啊，有人免費屌你兩 Q， 你都執到啦，你唔使俾錢人。哇！咩我媽自撚做風琴咁屌，屌啦！真係喺呢張台，我同佢食緊嗰個迎風嗰啲魚生飯。哇！屌你老母，佢屌撚到我反艇。喂，咁係啊，大佬你六七十歐啦，屌你有人免費屌你兩 Q， 你想點啊？執撚到啦你，屌你！哇！真係我俾佢屌撚到風琴開行，屌你話係。即系你唔好话我不孝啊嘛，咁呢个系事实啊！你年纪大咗，你试下男人唔同女人，男人去买女人咧就可以好易，亦都可以好简单，个框架唔系咁难打破嘅啫。女人去买男人就唔系，女人去买男人个框架好难打破。你话喺乜都能够出售嘅年代，我想问下你，一四一、一六一。同埋嗰個一流一，我諗你想去揾嗰啲妓仔槍鬥，好易揾到。你試下揾一間男妓仔俾我睇，咁多度 search 一間半間已經係頂曬榜。你要問人嗱，我哋都夠鹹濕㗎啦，順哥，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唔鹹濕啊！阿九護士都係鹹濕之中嘅鹹濕之人啦、啊。你叫我而家喂阿九护士彭导啊，你带队带班女落去滚啦、啊，去边度滚啊？嗱，我俾钱要嗰晚即刻有一切嘅，大佬去边度有？你问我香港，我净系识第五街嘅，以前有一间第五街嘅，而家好似执柒咗粒。 啲牛郎嘅 喺昌会对面 啊， 落楼下噶， 即系放女人用嘅， 放女人噶，好似而家执捻咗粒添啦。咁、 嗯、 你要问我第二间喺边？喂，我真系唔识啊，大佬、嗯，即系你话。你正常人家，譬如阿妹話帶隊叫我帶佢去，我真係唔知帶你去邊度去，因為我俾你診幾 Q 啦，屌你！我最多啲威爾光光塞又好，打針又好，磨粉，屌你老味！呢、這個血管植入又好，睇下勁唔勁啲，一個砌幾個得唔得？你話真係要揾啲牛郎俾你嘆下，我真係揾唔撚到。即係你話香港妓仔又多啊，你世界上面都係啦，你去荷蘭揾妓仔係多啊，你試下揾牛店，屌你老味！即係你要揾啲男人服侍你嗰啲。真係要揾囉、 嗯、 即係外國都要揾，咪話香港好地下形式經營啦呢啲啱唔啱啊、嗯、你話你香港拉到冚嗰啲黃色嫁布，拉到男人笠住個頭套都可能咦咁樣俾個勝利手勢，你話拉撚到女，我諗啊屌你老味，警車都拉撚啊冇影啊，屌你老母哇，屌你冇撚曬面， 即係香港係真係唔知道，坦白講，就係、 是、我都夠鹹濕，我都唔知啦。 咁你鹹濕，你唔會想屌男人喎、 啊， 大佬。 唔係，但係你都知嗰啲嫁布喺邊度揾啦？正常渠道啦，我哋已經嗱，正常渠道你揾唔揾到先？我揾過真係揾唔到。 嗯。 上網我揾過啦，冇喎、啊。你話登報紙邊啲係咩？屌你金鑽嗰啲啊大把啊、嗯！你話真係招呼女賓嗰啲，我真係未見過。嗱， 不過我相信有樣嘢咧，就係、是肯定係個錢係唔同啲嘅。 梗係唔同 啲啦，即係你係唔公道。譬如話啲女平均可能三到五百蚊有交易咁樣，仔、 啊、 我估相對我估係應該係貴啲， 過千㗎， 過千蚊啊！ 因為我上網睇過一條女咧，嗰陣時喺嗰啲仲有 ICQ 年代啦，而家 ICQ 通靈就得，屌你通人就唔得啦。咁佢又講自己個樣子就唔討好嘅，咁去呢啲咧啲朋友帶佢千幾蚊一次咯， 嗯， 即係有一切嘅，但係通常都係鬼仔，香港人好少做呢啲。即係香港男仔，因為上到去受氣嘛， 嗯、 即係啲女上到去梗係唔會溝你啦，比起你瘦啦，屌你咁撚好死啊，又閪你屌又溝你，屌你上撚到好撚受氣嘅話，即係完完全全係受氣嘅地方嚟。 嗯， 咁你受氣咁你又唔會去㗎啦，屌你好半貨都兩餐啦，大佬。 咁啊係。 同埋都未必有客呢， 嗯、 人揀你，你揀人，啱唔啱先？ 即係同埋呢個成個活動一定係好地下。 啱啱啱啱啱，即係好地下式經營。嗱咁，你女仔你咁嘅條件，即係好似求愛大作戰嗰啲唔差個條件，但係點解都揾唔到男仔？就係、是、你個眼裏邊睇嘅嘢，淨係即係要人哋點樣對你啊？即係你對人嗰、那個即係 setting 係好高，但係對自己就唔係喎。我做乜都啱嘅。 我唔係好肯定。因為咧，嗰、個節目裏邊始終係一個節目，節目一定咧、如果佢遮遮掩掩扮扮嘅嘢， 如果你俾我講一個我嘅論點先、 嗯。 如果嗰幾個女仔真係冇男朋友，我嘅論點可能會成立。原因就係你靚女，要求又唔高。佢講啲要求唔高㗎，你靚女，要求又唔高，又有錢，點解冇男朋友啊？肯定係你個性格好撚惡啦。 嗯， 即係你一個人個性格唔差，唔會咁噶。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子，艾曼紐，艾曼紐屌你老咩，直頭非銀河系生物，左眼望左邊，右眼望右邊，即係個樣係已經唔討好噶啦。但係點解佢連咁嘅年紀都有人同佢求婚？五啊歲啊，都有人同佢求婚，不但止，佢仲要唔嫁。嗰、那個男仔咧，即係家人都反對佢，點解你唔嫁咁樣？佢嗰陣時打電話俾我，喊咗成個鐘頭，齋喊。佢就話自己是一個壞女人啊，點點點點。點解佢咁嘅樣都咁多人追？性格好咯，你同佢相處好舒服噶，你成日都想同佢，即係成日都想同佢一齊相處噶。佢亦都好識撈，喺大時大節日，永遠第一時間問候阿牛牛，攞啲粽，攞啲新年禮物、聖誕禮物、朱古力去你度拜年。聖誕節去你度放低聖誕禮物就走噶啦。我嘅 WhatsApp 市聖誕節大時大節一定收到佢嘅即係問候。人哋嗰種嘅温馨，嗰種嘅窩心，係香港好多女仔冇啦。屌你，你仲要氹撚翻個轉頭啊！啲條女仲話我，即係嗰條女啱啱先 send WhatsApp 市嚟嗰個仲話嗱，點解我鬧你，你要走啊？不如咁啊，我愛你同你玩迪立啊！嗱，阿女，我唔愛你都唔會屌你屎窟窿噶。阿女，我唔愛你都唔會同你玩狼牙棒同埋迪立噶。你講唔通啊，大佬！你呢啲係傷害緊人，創傷緊人哋嘅行為，或者係侮辱緊人哋嘅行為，你唔好將佢打成一個我愛你嘅藉口。呢啲根本就係不知所謂嘅，即係價值觀。 我都覺得係，即係咧，而家電視機佢就我其實我覺得佢就係擺啲扭曲啲嘅嘢出嚟嘅，好明顯啦。即係如果其實現實裏面坦白講，我哋見到呢類型嘅女性咧，我唔知道你啊， 我見過啊。 相對地少啲咯，即係咧，就算有嘅，一定係佢哋而家電視機裏面即係表現出嚟咧，一定係極端啲。唔係呢啲節目冇人睇嘅，你唔可以行出嚟話俾人哋聽。我希望個男仔唔需要揾好多錢嘅啫。平時對人好啦，最緊要會做下運動啦，唔好肥就得啦咁樣。冇震撼性。咁你做電視節目，電視啊，梗係扭曲人性㗎啦，大佬嚇。所以 不過真實裏面我遇過一個阿貓姐當年介紹我哋拍嘢咧，就有個女仔叫 Sharon， 我都唔緊要開佢個名字，因為佢個人真係咁撚閪。咁阿 Sharon 係一個點嘅人嚟嘅咧？同阿貓姐同中學同學嚟嘅。咁咧佢喺屋企咧就即係住荃灣一啲公屋嘅。咁咧就自己畫一啲畫咧，就覺得好靚，畫阿米奇老鼠上阿色嗰啲咧，佢又覺得自己係天才，咁啊攞咗出嚟俾我哋大家睇啦，然之後咁樣整個本地 local 嘅屌俾佢嘆下，但係冇計，因為揾佢拍嘢焗住讚佢，個樣唔靚，即係個樣唔係好靚嗰啲。 鳳眼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你見過㗎？ 我識佢， 係咩？ 啊，繼續講。 咁咧，佢有一單嘢好堅，話說佢咧有一日就去 disco 跳舞。咁去 disco 跳舞嘅時候咧，佢因為翻工嘅時候著住高踭鞋，佢又需要攞對波鞋。咁佢咧就有幾個男朋友嘅，佢咧就要同新男朋友去 disco， 因為佢著住高踭鞋。咁咧嗱，唔係聽佢講噶，我哋親身拍緊噶。如果大家想攞翻當年嘅錄影帶或者 DVD， 我去提供俾大家噶。嗰條片仲喺我部電腦裏邊。佢打電話俾條仔喎，喂，阿 man， 你而家去我屋企。攞對嗱嗰對熒光橙嘅 Adidas 波鞋過嚟灣仔嗰度俾我換，順便攞翻我對高踭鞋就翻屋企，因為我要同ABC 去跳舞咁樣樣。咁我以為條仔會發爛渣啦，原來唔撚係。條仔我哋喺 Starbucks 嗰度等緊嘅，條仔真係喺一個鐘頭裏邊攞佢對波鞋嚟到俾佢換，換完之後攞埋佢對高踭鞋翻屋企。即係真係有啲咁老撚土嘅人，亦都真係有啲咁冇用嘅男人。即係俾我心諗你夠膽你就打嚟咧，我真係會嚟打你兩巴我先走。即係你嗰種根本係侮辱緊人。佢唔係覺得佢會覺得喎，佢成日同我講嗱呢啲咪愛我啲男仔，呢啲男仔唔係愛你，呢啲男仔係中你啊。你嘅肉體可能好吸引，你嘅性技巧可能好吸引某一撮人，但係你唔好濫用。你呢啲簡直係侮辱咗自己嘅人格。濫用咗你自己嘅尊嚴，即係我睇完我真係目定口呆啊！ 咁多年先講翻呢單嘢，我完全唔知道添， 係咩？你知唔知佢係個咁嘅人嚟？ 我唔知㗎，我同佢唔熟，我冇乜好感㗎，其實。 哇這個人肉酸到不得了、啊 嗯、 話說當年呢、有幾本書借給他、 嗯、 你 繼續繼續 有幾本書借給他，那幾本書是、一些心理學的叢書來的、啊、買的時候都很貴，因為那幾本書、你知道醫學書本本電話簿那麼厚，買的時候要 6000多元，我記得那我說、你做完個 project 要給我，做完個 project 消失了，打電話不應，問他拿不應，之後我說喂阿 Sharon、不如這樣啦，不如我出來拿，唉乜你咁烦㗎，咁你当年唔好借俾我，我屌你咩，当年你问俾我借，你问我攞㗎大佬。你话呢本几本书 有用。咁你最尾攞返呢， 搭车去佢公司附去佢屋企附近攞返囉，要。因为佢话费事拎㗎嘛，重㗎嘛、嗯。真係好老卵土呢个人真 係。我都有个咁嘅经验。不过算啦，呢啲经验讲得太多，啲观众都系冇兴趣。 啊、 不过都系借书。 系咪唔玩 唔係最尾係去攞囉，好似係。 係呀，係咪 Sherlock 呢？ 唔係，唔係另外一個朋友借本《紅樓夢》俾佢。 啊， 係呀，最尾又係。 唔係，所以我而家唔借書俾人㗎喇。 三催四請先攞。 唔係，因為我啲書第一難買。嗱，我有幾本書好經典㗎。我有一本《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嘅香港初版，係冇呢個ASBN number 嘅，即係冇 ISBN number 嘅。咁係一套嘅。咁啲人成日都問我，喂，不如借嚟睇舊事。我話我唔借啊，原因就我借親啲書俾人冇人玩。我試過有一本書係一個日本嘅手術內科，即係嗰啲驗屍官寫，叫《聽聽屍體說什麼》。香港出過兩版，初版我借咗俾人，叫佢玩嘅時候，你知唔知佢講咩？屌，一本書使幾撚值錢啊？喂，大佬唔值錢你就攞撚咗佢。第二本係咩呢？我叫咗嗰個人還，嗰個人居然話俾我聽，佢搬屋唔見咗。嗱，係一借俾寶寶同一個好好嘅朋友，嗰、那個朋友叫 Iris。你有聽呢個節目，你快啲攞翻本書俾我。嗰本書就係呢、這個完全自殺手冊。我買嘅時候喺澳門買嘅，我仲要攞啲黑膠袋咧，左包右包，攝喺個屎忽罅度拎翻嚟。香港禁書嚟，你而家上網都買唔到噶。你而家上網係一定買唔到添，因為而家係網絡上面嘅禁書。我話俾大家聽。我問佢，佢問我攞嘅時候就好地地。你問佢攞，我搬屋唔見咗。我話咁，你拍檔揾一揾得唔得？啪一聲收你線，屌你老母！所以我以後唔借書俾任何人嘅，真嘅。 不過都唔係一本好可惜，唔見咗好可惜嘅書嚟嘅，《完全自殺手冊》。 啊，唔係佢教啲自殺手冊，佢教啲自殺手段都幾過癮㗎。 嗯。 你有冇睇過啊？ 我有睇過。 啊！ 以前喺旺角嗰間青文書屋啊。 啊！ 嗰度有得賣啊嘛， 係啊， 係啊， 之後就禁咗啦，而家。 係咯。 好啦，我哋今集講嘅咁多，拜拜。